想问你，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听都爱听。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个税起征点将由每月的3500元提高至每月5000元，每年60000元等。这是该法自1980年出台以来第七次修正。世界卫生组织今年初决定将游戏成瘾列入精神疾病，相关规定自19号起生效，并将通知世界各国政府将游戏成瘾纳入医疗体系。俄罗斯世界杯 H 组的较量当中，塞内加尔2-1战胜了波兰，这是非洲球队本届比赛的首胜。针对市民举报垃圾短信被运营商拉黑一事，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回应称，服务提供商违规操作，错上加错。19号，香港多家医学院及医学会联合要求，应全面禁止电子烟及新烟草产品。专家强调，电子烟及新烟草产品同样会令人上瘾和致癌。备受广大家长们关注的2018年北京中医医院儿科冬病夏治三伏贴治疗即将于本周四正式开始。连日来，记者探访本市多家商场，发现不少地下停车场分区多，地形复杂如迷宫，车位导向标志不清，给市民带来了不少麻烦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李宗盛在华语音乐界早已是大师级的人物了，却依然怀着一种匠心的态度对待音乐。如今已快步入了老年的他，转而又当起了制琴师。回到李宗盛的音乐最开始的时期，他曾经为周华健、潘越云、陈淑桦都制作过专辑，而陈淑桦的《梦醒时分》也成为了台湾唱片工业第一张销售过100万的华语专辑。一起来听到这首经典的歌曲，来自于陈淑桦《梦醒时分》。 伤心

感动得要哭，很久没哭，不是为天大的幸福，将这一份礼物，这一封情书，给自己祝福，可以不在乎，才能对别人在乎。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擦身而过是华语歌手林志炫发行的翻唱专辑，在2001年由炫音音乐有限公司制作出品，是林志炫独立制片的第一张专辑。专辑当中翻唱的作品包括了张学友的《离人》，崔健的《花房姑娘》，罗大佑的《野百合也有春天》，红蚂蚁的《爱情酿的酒》，顺子的《写一首歌》等等，都是相当经典的老歌。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，也是林志炫在翻唱专辑当中演唱的《三个人的晚餐》，原唱是王若琳。 越过落地玻璃窗，我努力把眼光放向远方，隔着白色的烟雾，没有人说抱歉，也没有人哭，沉默怎么能说明一切，等待怎么能没有终点，未来怎么能不管从前，真心怎能说变就变，爱情怎么能容许介入，心酸怎么能说得清楚，继续活

世界。池塘边的榕树上，只要在深深叫着夏天。操场边的秋千上，只有蝴蝶停在上面。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，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 发现你看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。嘉良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清凉的端午假期过后，今起气温火速回升。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天最高气温可达34到35摄氏度，同时将出现中度空气污染。不过本周末北京将迎来新一轮的降雨。近日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，明确收款凭证、内部凭证、分割单等也可以作为税前扣除凭证。今年年初，昌平区发布了2018年重点项目建设计划，该计划包含生态环境提升、基础设施建设、民生改善、高精尖产业四大类，共计96项。端午放假期间，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12315中心共接受投诉1550件，同比增长32.37%，其中618相关投诉占比近70%。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将于6月29号拉开帷幕，啤酒节期间将开设2条便民公交专线。今天首车起，公交集团对国贸地区7条公交线进行了优化调整，利用广渠快速路进一步加强副中心与中心城区的快速交通联系。本市首批配送机器人在海淀区开启全场景式的常态化配送运营，配送机器人可以自主等候红绿灯和躲避障碍物，帮助快递小哥提升送货效率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近年来，无人超市好像是越来越流行了。它不仅体现了科技的进步，也便利了我们的生活。有人认为无人超市节省了人们大量的时间，提高了大家的工作效率，应大力普及。然而也有些人会认为它不如人工机动灵活，还可能会使更多的零售人员失业。相对来说，高智能的维护系统可能使用人工更加便宜，只应该适度的建造。那对此你是怎么看待的呢？欢迎你今晚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。 有你暖火依偎我。

在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，969车舞飞扬。 2015年秋天，美国曝光了大众集团在柴油车上安装作弊软件，篡改排放数据，柴油门丑闻爆发。而上周，大众集团刚被德国监管机构开出了10亿欧元的罚单，至此大众已经为此掏了268亿欧元的罚金。原本大家认为柴油门要画上句号了，没想到事情远未结束。在6月18号，奥迪 CEO 施耐德遭到了德国检方的拘捕。大众集团监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方案，与此同时大众股价大幅下跌，家和公司都被翻了个遍。施耐德担任奥迪 CEO 已经11年了，从2015年秋大众柴油门爆发至今，他都强调自己既不知情也没有参与其中。在这将近3年的时间内，虽然奥迪承认部分车型安装了作弊软件，可是依然没有停止在欧洲销售柴油车。数据显示，2009年至今，奥迪已经在欧洲和美国销售了大约22万辆存在问题的柴油车。自2015年底至今，奥迪方面已经有2任研发负责人和4名董事会成员因此下课，而奥迪在柴油门的善后问题上已经支出了22.5亿欧元。其实过去2年多来，外界呼吁施耐德辞职的声音很高。此前他能一直高枕无忧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保时捷和皮耶希家族对他的支持。不过在法律面前，两大家族还是否会继续挺他，很难说。德国媒体对这件事情反应强烈，德国商报称施耐德的被捕让大众集团崩溃，图片报表示施耐德终于撑不下去了，而大众集团必须要保护他免于受罚，否则会引发更大的恐慌。绿色和平组织人士对施耐德的被捕感到高兴，他们认为大众集团的欺诈行为加剧了污染，严重损害了人们的健康，因此负责人被逮捕是正确之举。在这一次的施耐德被捕事件当中，或许真的是一个契机，能够让大众集团迎来彻底的变革吧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-2200。 多少恋情会消失，只剩结局和起头，喝一口温柔却跌进灭顶的狂流，回忆为除了彼此再没有别的拯救，想必是没经历过爱里多着不自由，想

听友大方留言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发展的表现，真的可以改变大家的生活方式，与机器人的距离呢也更近了，不过工作岗位也会相应减少，也算是一点点的遗憾吧。那么你对无人超市是什么样的看法呢？那也欢迎你继续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互动。 只能藏成秘密，

是你的私事，你的决定，用不着聪明，心诚则灵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当跟着集体一起的时候，服从集体或者权威会让人觉得更加安全，但就是在这种集体的安全感下，人会屈服于集体的意志而改变自己的初衷。乌合之众当中有一句话当中说到，人一到群体中，智商就会严重降低。为了获得认同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，用智商去换取那一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。 动人的眼神，你带给我幸福和快乐。 上衣冷到不能呼吸，却害怕穿上